因为嗰啲 面，喂，第三节翻嚟啦，第三节可以啦， 第三节啦， 开心啦，第一节 开心。 阿 Danny 问咧，佢话佢话孝子拥抱母亲临死前又如何？其实真唔系咁好嘅，佢唔舍得离留喺度，你仲衰。 佢停留咗喺佢个空间咧，其实。都有讲嘅，咩叫第三度空间呢，就係呢啲啦。上唔到下唔到向中间呢，你就令到佢向嗰个地方受苦。去唔到㗎嘛。咁你揽住佢，佢係走就係要走㗎。你又走去等佢走得舒服啲，同埋真係伤心人人都会有。但係就唔好咁讲。嗌呀。嗱，我又讲一件真嘅事俾你听。我喺我嘅国家。咁因为我哋笃信佛教。咁因为有助念呢样嘢嘅，咁我有一个师妹，佢嘅爸爸突然之间 heart attack， 即系心脏病，一走就走啦。咁走咗之后，咁就要准备要24小时咧就停留咗喺医院嗰度。咁因为喺我个国家嗰度咧，你有个位俾你咧，就冚住佢，咁你就同佢念经嘅，咁就请一班有道嘅师傅嚟，咁啊同佢念经，咁啊助念，助念咧就系24小时。咁啊，先然之后先俾佢投，先俾佢走嘅。佢都同我讲，佢话师姐，我爸爸我未念嗰阵时候，向即系僵硬。当我哋念完嘅时候咧，知道咗带佢走啦。佢成个人系好松软嘅，好似瞓咗觉咁样嘅，系好舒服嘅。咁但系咁嗱，个故事就喺呢度啦。咁佢有几个有个妹嘅，佢个妹咧就好搞嘢嘅，一路念经一路喊，一大班人。咁啊已经同佢讲系唔好喊啦，唔好流眼泪，一定唔好流眼泪。到喺，因为我哋有啲师姐咧，佢系好，佢个感应系好强噶，佢会知道成大班人带佢走，送佢走啦，去西方极乐。佢突然间嗌喊，我唔舍得你啊，爸爸咁。 系，即系出事。 跟住而家出事啦，点解会出事咧？咁佢咧就系越南华侨嚟嘅，咁佢就住响另外一边。咁佢就得两个老人家住嘅啫。咁佢老豆咧，佢阿妈成日话见到佢老豆喺屋企嘅，因为佢去唔到啊。你一送佢上去，一嗌佢个魂魄咪走翻转头咯。 系啊系啊， 一走翻转头，人哋咪掉低你咯，走噶啦。 系啊， 就系嗰一刹那 嘅 啫。 唔舍得，一望去后边、上面、前面嘅就走。 因为嗰个光系会灭噶，一灭咗咪走噶啦。 嗰个其实系因为西方其实系 西方极乐 血气，都其实系 往生极乐， 都系有咁嘅学说嘅。 有 鬼佬咧，佢哋咧即系佢哋都信系信有道光，佢哋叫 portal 咯。 系啦 ，portal。 每一个人都有佢哋自己嘅。如果你嗰下你唔把握时间，你犹豫，无论你系因为啲咩犹豫又好，你唔舍得好，佢一识你就会停留喺嗰个地方，就叫做佢哋叫做 trap 咗喺嗰个地方咯， 就唔走咯。 系啊，所以点解其实外国都有鬼屋噶？ 有大把 系啊，其实有好多糊里糊涂就系因为咁样样就留咗喺嗰个地方， 因为佢离留咗喺嗰度而唔走啊嘛。咁你所以就系话人哋叫你嗱，唔好叫啊，唔好嘈啊，一念你就送佢走啊咁。跟住而家咧，佢个妈就成日 feel 到佢老豆喺屋企，咁啲朋友去探佢，觉得嗰间屋咧。凉浸浸咯，阴阴凉凉嘅，系唔系话普通你个屋系清凉？佢唔系，佢系嗰种阴气重。咁仲有一样嘢，唔系净系得佢噶嘛，仲有其他噶嘛。咁你咪好结塔塔咯。所以啲人咪怨佢个妹咯。我挂住佢嘛，你唔使咁样挂住佢噶嘛。你有庙有成嘅，有庙你可以送佢上去噶嘛。 咦，真系有时废话，你挂佢都要走噶啦。 系啦， 咁啊，佢跟埋佢一齐去嘅啫，最多。 因为你嗌啊嘛，佢一喊，咁你嘅眼泪咧，人人都话喂讲啊，一定伤心噶啦，系伤心一定有，但系问题系你一定要控制一下你自己，真系唔可以咁样。所以啲人就系讲，而家都好多人都系讲，佛家都系咁讲，要念南无阿弥陀佛。 其实唔系喎，如果系嗱有两种啦，信教嘅，佢就唔应该喊，因为佢翻去主怀啊嘛， 冇错啦， 就唔应该喊啦，系咪？主怀安息啦， 翻天家 系啦，佛教嚟计咧， 就往生。 你其实你做人系受苦噶嘛， 系 你系历练嘅啫嘛，咁你都 历练完毕啦， 你要交公，你要还嘅债，你又还晒啦，要 清清楚楚， 你交低晒，你走应该系宽送佢噶嘛。 仲有一样嘢就系佢走嘅时候系突然之间走咧，呢啲系最好噶，起码你。唔使生老病啊， 咪咯， 你唔经，你唔使经过呢一方面，你突然间你走就走，所以系唔同咯，所以你咪咁样，你咪令到佢受苦咯。 喂，好似嗰啲咩啊， 系啊，系咁样啊，系啊， 心肌梗塞嗰啲几舒服啊，痛分零钟，咁咪搞掂咯。 系啦，血管嗰啲都系啦， 爆血管未必啊。 有啲系睡梦中就咁走， 嗰啲脑充血， 大佬嗰啲咩嗰啲寿终正寝好难收噶。 冷着胶 就真系积福啦。如果系 咁 咧， 又有样嘢讲下啦。咁、我有个同事，咁佢就印度人嚟嘅。咁我做嗰间疗养 联合国嚟嘅， 系啦，因为澳洲系大同噶嘛。O K， 咁嗰日咧，佢又 online， 我就 morning， 咁我接佢间，咁好啦，咁坐喺度交完间，阿边个边个边个，咁我话哦咁样。咁好啦，咁到八点钟又要食早餐，咁要带佢出嚟，咁我七点九咁我入去拍嗰、那个visitor 个门，我就话诶阿乜乜起身食早餐啦 ，wake up 啦 ，this is the breakfast time。咁平时咧佢就咁，我开灯佢瞓咗觉，哦诶做乜仲唔起身？因为佢系意大利人嚟嘅 ，OK， 咦点解冇反应？咁啊打开咗张被啦，佢瞓觉。跟住喂唔对路喎、摸一摸个大动脉，哇即刻将佢揿钟即刻冲出去，啱啱就喺个 nurse station 就喺门口，跟住搵啲同事嚟一齐帮手啦，跟住就量血压啦、成压咁啦，其实已经冇晒㗎啦，咁梗系搵个最大嗰个落嚟睇佢啦，咁样瞓咗咯，冲完晒凉干干净净摆返去上床，咁然之后走喎、咁呢一个呢咁好啦，轮到过咗另外一个礼拜，你过咗一个霍礼啦，又系呢条茂里当班，我又接佢间、又第二位，跟住我哋叫做欧云使者、 总之你都接手嗰个就咁。 即系我接佢间嗰个印度人，咁跟住后屘我哋咪同个院长讲，唔好俾呢条茂里当班啊，大佬，我都要执佢手尾啊，死得啦真系。 千祈唔好俾佢当嘢。 系啊，一当嘢啊，真系死得，个个都又系你。 翻魔岭啊，唔该。 佢叫做唔知咩星嘅，我哋叫佢做，不过佢唔系佢好人嘅，佢印度人之中，佢哋都系 OK 嘅，大家同事咁多年， 都几 nice。 但系佢自己都觉得，佢自己都好无奈啊，又系我啊，咁咪真系你、啊。亦都真系你喎，嗰、个一号房，嗰、个二号房，跟住喂大佬唔好对三号房啊，大佬， 哎呀喊出嚟啦！ 喂，好多好多都系临走咧，即系知喎，整干净， 冲干净晒凉，做好晒所有咁样，佢又因为未我哋未接更啊嘛，咁佢就要摆翻上床瞓觉，咁谂住瞓到咁上下，我哋咪带佢起身，带佢出嚟食早餐啊咁样嘅咯。点知到我入去嗰时又你，跟住我咪讲粗口闹佢啦，真系要。 我同屋主个阿嫲仲得意啊！咁佢嗰佢喺香喺广州咧有层有个铺租俾人嘅，咁咧就嗰晚咧就约咗啲租客上嚟倾偈，咁食完饭冲干净凉，即系佢系嗰啲老派嗰啲咧，相夫教子啊，个老公 个 老公喺度同人倾个租约咧，佢就企喺隔篱服，即系企喺度 服侍啦， 服侍嗰啲咁嘅 阿太爷嘛， 系啦，嗰日佢系坐埋一齐喺度倾，咁啊。即系冲咗晒凉啦，食完饭噶啦，咁你知啲老人家早冲凉噶嘛，咁啊倾倾下咧，话阿婆你咩意见啊？冇反应，跟住再望一望佢条裤湿咗，原来坐咗喺度倾倾下走咗， 咪好咯？呢啲收到啊，呢啲 very good 啊！ 喂，佢阿嫲好劲噶，本来有嗰啲叫咩啊？嗰啲咩飞蚊症咧，佢唔知点解走去太极练就冇咗， 会噶。 跟住就又唔使戴眼镜嘅， 冇咯。 但系佢临走嗰阵时系写写下，即系倾紧偈嘅。 之前都喺度嘅， 系啦，跟住咁咧，可能托住个头啦，咁啊 就行咗。 跟住个租客问阿婆啊， 你有咩意见啊？ 系啦，你点啊？咁样问佢咯，走咗咯。 呢啲咪冇呢啲都系好事嚟嘅。呢啲佢前生积咗好多福， 系啊。 因为我哋见住好多咧烂肉啊，一浸一浸啊。去九十几岁都仲要去化疗、电疗啊，电到啲肉烂晒啊，真系皮包骨啦。但系又唔可以唔做，因为点解咧？佢屋企人要求做，咁你医生唔可以唔做噶嘛？因为喂大佬，你佢有人权噶嘛？ 冇错， 好似个人权喺你手咯。点解要咁样对佢咧？但系佢都系好痛苦噶。 我有个街坊，佢嘅朋友咪咁咯。嗱，佢就寡母婆带大呢个仔嘅，个仔咧就喺佢个阿妈就翻咗大陆。即系颐养天年啦，谂住咁咧，个阿妈就有病，咁佢个仔系搵到钱嘅。一有咩事咧，就叫间医院全力抢救。咁佢阿妈真系想死唔到嘅。 真系多谢你 啊！真系感激佢啊！ 因为跟住佢个街坊同我讲话，哇！佢阿妈如果个仔穷咧，真系唔知有行有不行啦。如果个仔穷嘅，你有鬼钱医咩？ 系啦，冇咪就咁啦。 系啦， 又咁啊，算数啦。 但系佢个仔都自私嘅。佢点解要救翻个舅妈咧？佢就想去探个妈。喂，大佬，你可能一个月或者一个礼拜见佢一两面， 你就佢你知啦，一個老人家救得幾次之後就唞氣啊， 插曬喉咯， 啊，胃喉啊，尿喉啊，全身啊， 乜都係啦，插到 吊鹽水 科學怪人咁樣咯。 冇，但係佢冇曬意識噶咯，呢啲 冇噶， 冇噶啦。 其實佢 得個腦幹仲係冇未死 嘅啫，仲有少少嘅啫，唔會多噶啦。 但其實呢入邊嗰個通常已經飛走咗啦， 啲 immune system 已經停頓曬，唔再做嘢噶啦。 系啊，所以我老妈子急救啊，我睇住佢中风噶嘛。 嗯 嗯， 跟住佢就喺我面前，我仔我突然间 歪咯，歪啊嘛， 我唔知点解知边身冇力噶，咩事啊嘛？嗰阵时又 唔知道有呢，這个 拍粒安宫啊，叹啊，冇买到嘛，因为佢成日佢虚报军情，你知唔知啊？即系佢咧，佢咧就平时血压好高，又唔话俾我听。 哦， 跟住佢以为佢系百零好轻嘅啫，咁佢冇讲啊。跟住咧就去我阿妈，你咁唔得噶，你次次去复诊咧。就特登唔食嗰啲嘢咧，咁你个血糖梗正常噶啦。 系啦，系啦，其实原来系唔得 嘅。系啦，嗰次佢喺我身边，我睇住佢中风嘅。 嗯， 跟住入到医院咧，个医生咧就话：阿婆个情况唔乐观。 嗯， 咁你急唔急救？即系我嗰扎咧吓，嗰啲兄弟姊妹咧就，我第一时间就我医生，你救翻行得走唔走得嘅先，会唔会变植物人嘅先？ 嗰 个医生话有机会啊，如果有机会你就唔好救佢。 冇错啊， 等佢有尊严啲。 冇错， 走得有尊严。 啱，赞成。 跟住嗰几个咧就喺度谂咯。 哇，有冇？ 即系梗系唔系啊？ 有冇着数啊？ 跟住第一时间会搞错叫人救你阿妈嘅，跟住真系同我讲，我话我唔要我阿妈活得咁冇尊严。 冇错啦。因为你 好辛苦， 好辛苦噶，好惨噶，好惨噶。 即系其实咧，如果佢有翻咁上一年几要走咧， 就真系走咯。 佢就 俾佢走啦， 就俾佢走啦。 因为我听过咧，就朋友个 case 嘅，佢又系有位即系年长嘅屋企人啦，又系咁样。 嗯， 咁亦都系即系瞓咗喺医院嘅。 嗯， 咁有一次其实初都好似好正，其实好正常嘅，但系佢系可能下肢比较冇力，唔系成日都可以喐动得比较自如。 嗯， 咁有一次又系事，即系又有啲事故要抢救啦。 嗯， 咁其实嗰阵时个家人其实都已经系 放弃。 唔系放弃啊，即系佢自己的家人就梗系尽叫佢 尽量抢救啦。 咁但系即系我呢个人其实佢都几即系几 open minded， 即系几开放嘅。咁佢就因为嗰位年长嘅即系昏迷咗个家人，其实就已经即系睇落去好似冇乜反应。咁佢就走埋去就同佢讲话嗱，即系咁样啊，边个，如果你觉得你想走，你系时候走嘅，你就去啦。 嗯。 你唔使挂心我哋，你唔使理我哋，我哋个个都可以照顾自己。 走啦， 跟住过咗大概一分钟都冇啊！嗰、那个咁样嘅起搏器啊，就一支线 个心电图， 系啦系啦，即系嗰个嘢就一条线咁样样，佢就咁样。 因为有你呢句说话啊嘛， 系啦， 我同大佬咪叫咯，你放心啦，即系见佢辛苦嘛。其实 因为其实我哋啲后辈好惨嘅，你又冇得讲话唔想佢辛苦，唔想佢走，但系咧你又冇得 say 噶嘛，叫佢唔好救，又想即系又想救佢，但系问题又睇住佢咁辛苦，咁算啦，咁我哋又冇得 say 话唔好救佢噶嘛，就唯有用呢一招，我觉得几好噶咁 样。系啊，你即系唔可以咁自私嘅、 嗯， 你话你就系想见到佢几面。你就尽力抢救， 咁你早啲去见佢。 你得闲自己唔信，你自己装条尿喉，插下胃喉，戴下嗰啲嘢，督下，打下做个。 你就系吊盐水啊，日日咁样吊啊，你都辛苦啦，呢会发炎噶个伤口。 冇啊，嗰阵时 几阴功啊，真系。 嗰个医生咧，嗱为咗要帮做我嗰个手术啊，特登我伤口唔洗啊，日日帮我洗伤口，吊住我，吊我几日，俾人哋做手术。我吊嗰啲咁嘅死人，嗰啲咁嘅死人抗生素啊，塞噶嗰、个血管会塞， 因为会发胀啊嘛。 跟住 block 咯， 系啦，跟住要打盐水汤噶， 好痛啊！ 系啊，因为咁样会系嘅，因为我哋嗰度都有一个，佢响我哋嗰个地方咧都好有名望嘅，系做大生意嘅。佢阿妈，佢话佢个仔同我讲，佢捉住我手同我讲，佢话其实如果当时我知道我救翻我妈系咁样，我一定唔会谂住救，因为佢已经冇晒尊严，点解咧？佢个麦仲有嘅，但系全身系僵硬嘅， 咪、咯。 咁你就要揾个机吊佢上，吊佢落。咁啊，大小二便呢啲唔使讲啦， 治理唔到嗰啲。 仲有一样嘢咧，咁佢因为佢合唔埋个口啊。咁有一次咧，我哋又同佢洗嘴，嗰啲乌蝇喺入边搏斗啊。 系啊，要生蛋噶嘛？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我哋要擘大佢个口，揾个牙医嚟帮手洗啊！ 嗰啲揭缺啊！ 冇错啦，因为佢咪好伤心咁捉住我手同我讲，我话呢啲咁样嘅决定冇得讲噶啦。咁 end up 之后，佢阿妈可能听到佢咁讲啦，过多两个礼拜佢阿妈走咯。 系啊， 佢话如果救到咁样，我宁愿即系咁冇尊严，我宁愿唔救。 唔系，我就第一时间问。佢会唔会变植物人？ 嗯， 会 好凄凉噶。 会唔会得？哇！如果个冇尊严，千祈唔好救佢。 系啊，唔好搅啊！ 你试下条胃，如果食唔到嘢，条胃喉由个鼻一路怼到个胃度啊，经过食道 落去，咁样插落去，跟住你呢度就打 drip， 呢度吊，点解咧？因为你打抗生素啦，打好多好多嘢。 仲有一塞又要跟住有个 呢度呢度呢度呢度， 又一路上咯。 心电图就呢度， 咪咯 吓，搣到你系啊！成身都系咁嘅时候，你见到佢咁样，你真系好锡。咁你不如由得佢。 咁啊， 即系总之你亲人系每个人都锡嘅， 冇错。 即系阿爸阿妈系锡嘅， 系啦。 但系你锡佢又变得害佢。 我觉得一样嘢啦，你而家即系拣呢个 moment， 点解唔早啲去？即系我要及时咯，你唔早啲去，即系你做咁多嘢去弥补你之前你冇可能你唔系好理佢嘅之类嘅，咁你点解你之前你唔去做好啲咧？ 系啊，即系好似人哋咁样咩风光大状啊，做俾啲人睇嘅啫。 其实对个先人根本冇乜。冇乜用啊！根本就你即系做俾世人睇咯，你几点样对佢嘅得你知同佢知咯。 系啊。 By the way， 想问一问阿May姐 嘅。系系系。 嗱，我因为我妈妈佢都系做啲安老院啊，即系嗰一啲咁嘅行业嘅。 都系同我哋一样啦。 系啦，咁佢就话即系大时大节咧，系最多老人家走噶。 系。 即系最多，唔好话老人家，最唔知点解系最多人 最多嗰段时间 系 过唔到节啊嘛，逢系都系咁样嘅，因为咧 嗰边都系嘅， 一样点样咧？女人咧面肿咧个机会就好大嘅，男就脚肿，女咧就大帽。我哋个行业就系咁样讲嘅，一脚肿、烧肿、脚肿三肿三烧咧都差唔几噶啦。 即系女人、 男人 脚，女人咧就面肿。 又系三種三燒， 男人著靴，女人戴帽， 系啦，所以系真嘅。咁但系，譬如有啲人咧就唔系嘅。嗱喺我哋命理学嚟讲啦，呢啲位叫命门啊。有啲人咧一黑就黑，有啲人咧就慢慢发黑。 呢个位 系啦，如果 line 系啦，如果你会发现到，譬如话有时你同个朋友倾偈，突然之间你一夹到佢呢啲位咧。黑咧，咁你就叫佢游水啦，小心啲啦。 总之又 就小心啲啦。总言之就好麻烦。 即系呢啲位， 呢啲叫命门。 呢啲女士而家好难睇噶，你知啲化妆技术嗰啲打到黑晒。 所以人哋搵我睇嘢咧，我话你唔好化妆喎。佢话点解啊？喂，咩叫真面目啊，大佬？ 素颜唔该。 系啦，素颜啦，大佬。 你唔好乱装。 你唔好易容啊，大佬。你易容我唔掂啊，我咪有我个功力未到就 系 咁解啦。 我有个客都系，佢都识得睇下嘅。我老豆走嗰阵时咧，佢话，哎，佢又我冇翻，即系我哋要做嗰啲嘢啦，佢知嘛，咁啊，佢翻嚟话一早知你老豆都唔摆得耐啦，我哋点知啊？你成个孝子样， 即系有咩？即系点啊？个样有啲 佢睇到我唔知嗰啲嗰啲 唔系啦。如果男人咧系有得睇嘅，譬如你亲你阿妈多啲，或者亲你阿爸多啲咧，我哋就睇到嘅。男嗰啲就真系男左女右嘅。如果你譬如你而家你男人啦，咁你咪男左女右咯。咁你个位咧，嗰个位咧系突然之间嗰个黑气咧会出嚟嘅，就睇到嘅。但系你呢啲系睇气色咯。如果你譬如你都同你自己有时好似刚才我哋头先未开咪之前我哋讲系我有一个朋友我咁我叫佢哋今年你唔好去旅行啊尤其是呢段时间你唔好去潜水啊因为会有麻烦啊咁有意外啊咁我你咪可以唔去㗎系我都可以唔去㗎唔去冇问题咁你唔好去啦睇得到嘅。因为有样嘢呢譬如话你好似嗰日即係去年头先你刚才讲嗰单嘢嗰个巴士咁样呢嘟咁多人呢就叫做共业。 是 因为师傅曾经教过他说如果你上机你上机之前你望到那个炸油你感应到他话黑你真的不要上机早几年不是有架什么飞机成架 炒落去， 冚唪唥 都 系 啦， 系 啦，而家都未揾得翻，即系咁样咯。咁但系有啲话，咁我唔识啊嘛，咁啊睇你彩数咯。 系， 你真系整定， 即系好似死神来了嗰度。 系啦，咁佢真系嚟接你嘅话， 真系好心寒啊！ 你都冇得讲噶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或者你喺呢一生人要做嘅嘢已经做晒啦。咁你夠鐘啦，你咪要走咯，系咁紧样系啦。 因为佢 你个使命啊， 佢有讲嘅，佢话因为你系长子，咁你老死老豆咧，佢系有样睇噶嘛。 系啊， 即系你个嗰排嗰啲气息都系麻麻 差嘅， 即系有个孝子样。 系啦，系啦，系啦。咁你男左女右啊嘛，咁右边就系你老豆咯，左边就系你阿妈咯。即系如果咁讲， 即系 touch 呢啲系特别黑嘅，特别灰。 左边系咪男左女右？ 系啦，男左女右。咁你呢边，咁你咪即系。特别嗰啲气聚咗喺嗰个位嘅， 系 耳仔啊，尤其是耳仔啊，耳仔都会睇到嘅。 佢话，唉，都知噶啦，你 因为你谂都谂到咁上下，老人家咁。 有冇同老豆唔系好夹 硬？唔夹硬一件事，咁你系咪个仔先？系啊嘛，咁啊系咪系咯？ 冇得拣， 冇得拣噶，系啊，呢样嘢就 佢真系唔觉意生我嘅啫。 吓，咁呢样嘢咧就冧喎，吓呢样嘢就吓，系。 好， 哎、哇 我哋有 overrun 啦， 好， 好，下一节再见啦， 好， 买个广告先， 系啦。